第144集，因为我不相信你。洛伊看着温小辉的背影，淡淡一笑。洛伊下楼之后，温小辉赶紧暂停了电影，继续找起保镖说的那些东西。把洛伊的房间都翻了一遍，温小辉一无所获。他决定等明天洛伊走了，去其他房间看看。别墅这么大，可有的找。洛伊似乎对他主动回来非常兴奋，吃完饭抱着他看电影，亲手剥了橘子，一半一半地往他嘴里送。温小辉靠在他怀里昏昏欲睡。 困了？ 嗯。 你怎么这么容易困啊，懒蛋。 温小辉迷茫地眯着眼睛，看着不知道在放什么的电影。暖色的灯光，一桌子的零食，还有用有力的臂弯和厚实的胸膛环抱他，在他耳边宠溺轻喃的人。他突然想起了洛伊那天从他家出来后说的话。他曾经幻想过的生活，是不是就是现在这样呢？温小辉猛然感到一阵锥心的痛，他彻底睁开了眼睛。 睡觉吧。 要不要我抱你上去？ 不用。 温小辉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自己走上了楼。温小辉洗澡的时候，洛伊理所当然地跟着挤进了浴室。两人在莲蓬头下混着凉水，然后再湿漉漉地挪到床上。那一晚，温小辉彻底放开了自己，而他一句不经意的呻吟，一个难耐的暗示，都足以点燃洛伊的每一根神经。可是两个人明明靠得那么近，心却不知如何才能拉近毫厘。第二天，洛伊照样早早起来了。他担心温小辉腰疼，给他按摩了半个小时。温小辉就像睡不醒的猫一样，蜷缩在洛伊怀里。洛伊看着他，眼神是道不尽的温柔。那一刻，他完全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是属于他和温小辉两个人的世界。直到电话铃声将他拉回现实。他接完电话，轻声在温小辉耳边说要去公司。温小辉嘟囔了一声，算是听到了。洛伊下楼了，把早餐热好放在桌上，然后开门走了。听到大门被带上的声音，温小辉睁开了眼睛。他忍着腰痛翻身下了床，套上衣服下楼去了洛雅雅的房间。洛雅雅的房间平静一如往昔，桌前纤尘不染，显然常常有人打扫，就好像主人从未离去，随时可能回来。他在这住了几年的时间，很少来雅雅的房间，每次进来都不免触景生情，这份念怀这么多年了都平息不了。 姐，打扰了。 温小辉双手合十拜了一拜，开始在他房间里找了起来。洛雅雅的房间东西特别多，温小辉怀着一种罪恶感，不敢翻得太厉害。找了一会儿，他实在腰酸腿疼，却在沙发上坐下了。沙发正对面的墙上就是洛雅雅的大幅照片，照片中的女人有着扣人心弦的美貌，只是眼中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哀愁。温小辉看着看着，突然感到一阵心虚。他在他逝去的姐姐的房间里翻找对他儿子不利的东西，也许姐姐也想向长兴复仇，至少他不会想看到洛伊失败，可他却…… 姐，我该怎么办？ 温小辉捂住了脸，忽然感觉无法直视洛雅雅的眼睛。 罗雅雅对他的好，他这辈子没机会还了。他原本是想还在洛毅身上，可谁知道事情会面目全非。在他最痛恨洛毅的时候，他想过，冲着洛雅雅，他唯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不去伤害洛毅。可他现在做的事，他挣扎了半天，想着冯月华，想着罗瑞，最终还是站了起来，继续去找。 姐，对不起。 温小慧用一上午的时间把洛雅雅的房间翻了个遍，可还是没找到她要的东西。但她却意外发现了几本洛雅雅的日记。她拿在手里挣扎了半天，最终用一种自虐的心态翻开了。随手翻开的那一页，记录的就是跟洛毅有关的东西。看时间，那是洛毅差不多6岁的时候。洛雅雅在日记里担忧地写，为什么儿子这么不爱说话？是因为平时没人和他说话吗？他是不是自闭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不但不爱说话，还喜欢用一种好像在观察什么东西的眼神看着别人。有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温小辉只看了这一段，就啪地合上了日记。他有种预感，如果他真的看下去，他又会同情心泛滥。洛毅的童年始终是个他刻意回避的话题，他不想从那昏暗的、沉重的故事里为洛毅的今天找借口，也不想通过那段故事窥见雅雅心酸的过往。最好的方式是不知道。他把日记放回原位，确定所有东西都规整好了，才对着洛雅雅的照片鞠了一躬，安静地退出房间。人多半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放在客厅里，所以最后就是4楼的储物室了。那个悬挂着长形被建设的千疮百孔的照片的房间，也是洛毅不愿意让他去的地方。但他知道洛毅把4楼的钥匙放在那儿。打开储物室，温小辉忐忑地走了进去。长形的照片还在，只是脸上插了太多监控，尤其是眼睛的地方，整张照片已经面目全非，看不出是什么人。再次看到这幅照片，温小辉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那上面每一处痕迹刻画的都是洛毅经年累月的憎恨。他看着储物室里堆积的东西，一时有些不知如何下手。他喘了口气，继续翻找。在找到长形的照片附近时，他鬼使神差地盯着照片看了起来，然后他试图把眉心上的那支箭拔掉，看能不能稍微还原图像。他已经有些记不清长形的样子了。那支箭插得很深，而硬泡沫靶子不怎么受力，他用手按住靶子往外拽，箭拔出来的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手按的地方在往里凹陷。他怔了一怔，轻轻移开了贴着照片的靶子。靶子后面的墙上竟然有一扇书本大小的木质小门，上面有密码锁。温小慧感到心脏狂跳了起来。 这会是保险箱吗？不过太小了，放不了什么东西，那就有可能是机关。 温小慧的指尖在那扇小门上摸索，最后停留在了密码上，6位数的密码。他毫不犹豫地把洛毅银行卡的密码输了进去。温小辉颤抖着打开小门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机关扳手。温小辉深吸了一口气，扣下了扳手。轰隆一声闷响，对面墙上沉重的实木书架往两边移开，逐渐露出了一个暗室。温小慧傻眼了，入目所及的竟然是半面墙的枪械武器。 他一眼就认出了他陪洛伊过的第一个生日时长兴送给洛伊的那把枪。温小慧感到腿脚有点发软，他勉强走了过去，伸手轻轻碰了碰一把枪的枪管，冰凉的金属质感让人心寒。展架的下面有几个没上锁的箱子，温小慧打开一看，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的金条和好几个国家的现钞。那暗室并不大，所有东西几乎一目了然，只有箱子里还能藏东西。他颤抖着把金条和钞票拿了出来，如果这里面还没有，他就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了。可惜他把两个箱子都翻了一遍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他沮丧地坐倒在地，脑子里烦躁不堪。他很后悔，他昨天下午就该不顾一切地捅了那个保安，不管是捅死还是捅伤，都能避免那个王八蛋再威胁他。可是他当时胆怯了。 你在干什么？ 一道清冷的声音如炸弹一般在温小辉的心脏上炸裂开来，他浑身一颤，血液几乎倒流。他缓缓回头，洛伊正倚靠在门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温小慧咽了咽口水，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暗室门大开，脚边还堆着金条和现钞，他如何解释？洛伊朝那些金子和票子抬了抬下巴。 你不会是想要这些吧？你知道这些东西你想要多少，我都会给你。 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抿唇不语。洛伊走了过来，每走一步，温小辉就跟着后退一步。他心脏狂跳，害怕的汗流浃背。洛伊给予他的恐惧不如保镖那样张狂直白，那种沉重的仿佛故意敛收却又随时可能爆发的压迫感更让人畏惧。洛伊走到他面前，轻轻抬起了他的下巴。 小辉哥，你想要什么？嗯？告诉我。 温小辉被迫抬起头，望进他深不见底的眼眸，顿时口干舌燥。 说呀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给你。 洛伊低下头，舌尖轻轻舔过温小辉的嘴唇，口气无限温柔。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 温小辉头皮如过电，恐慌像病毒一样刹那间感染全身。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推开了洛伊，双目瞪得溜圆，胸膛剧烈起伏着。洛伊静静地看着他。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越过洛伊就想跑，却被洛伊拦腰抱住，狠狠顶在了墙上，双脚几乎离地。 放开我。 温小辉觉得洛伊的眼神好像要吃人一样。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。长行的保镖让你从我这里拿什么？ 温小辉瞪大眼睛，脑子里嗡嗡直响。 你很惊讶吗？我早说过，我派了人暗中保护你，你妈妈还有罗瑞，你怎么不信啊？你以为长行不知道这一点吗？长行给他家里安排好了后事，所以他现在无所顾忌地卖命，想通过你打击我。就算被我知道了也没关系，他的目标早已经不是那些东西，而是我。你怎么能相信他的话？ 因为我不相信你。